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酒揣进裤兜。 记得9月1号那天节目的音乐关键词是九月，然后我在那天节目当中说，九月首先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学年开始的日子，所以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一切都来得及，赶紧规划自己的学习计划，抓紧时间努力一把，让自己的梦想在自己的学习道路当中离自己更近一点。对于庄稼汉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收获的季节，应该也是喜悦的心情。而对于所有的城市工作人员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进入到销售旺季的时节，所以也充满着干劲。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所以九月应该是能够让人愉快的一种状态。可是今天我坐在这里，听到赵雷在《成都》这首歌里唱出这样的歌词：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突然有一种在他的歌声当中发现，九月也是一个伤感的季节。他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我读过的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当中的一句话，他写道：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近，来得悲凉。关于九月，虽然我一再强调它是喜悦、收获、希望的一个季节，可是你难逃它怎么着已经进入了秋天，所以难免会有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拥有一份离别的心情，或者是一种秋愁。秋风扫落叶，在落叶缤纷的秋天，我就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找一些适合在这个时节来听的一些歌曲。想要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张浩哲所演唱的《北风》。 放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有点凉。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让我突然觉得好冷， 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鼓足地眺望，我知道不能忘。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刹那间让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要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张浩哲所演唱的《北风》，收录在他1990年所发行的专辑《北风渡河》当中。而这首《北风》在90年代初期可以说真的刮起了一场乡愁风。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同事的一个故事。他是天津人，在南京读的大学，每年在寒暑假都要搭10个小时的慢的绿皮火车回家。对，他读书的时候很早，大概是90年代，正是这首歌流行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绿皮火车不像现在的高铁是实名制，买呢一般都有自己的座位，那时候能买到票就不错了，有时候买的只是站票，而且人相当的多，特别是寒暑假放假的时候很难从火车门进去，所以一般他们都是从火车窗户爬进去的，先由一个男生爬进去去接那个女生，底下男生把那个女生再给拖起来，就这样他们爬进火车。他每每听这首歌都会想起那样的一个场景。后来我这个同事从天津台工作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江苏台，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谈的男朋友，后来他的老公就是江苏南京的。所以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乡愁，也是一段两地分居思念的一支音乐作品。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听到这样的一句歌词，翻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我回到异乡，风吹得太狂，我感到有点凉。我认定这段歌词唱的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北风就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开始吹起。所以提醒各位，一，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及时添加衣物，保重身体。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朴树的这首《九月》。 北风就从今夜开始吹起，我的心灯火闪忽明忽暗， 怎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等那聚会要散去时，对谁远行，谁不行。 闪闪忽明忽暗，怎么说起又怎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当那聚会要散去时，该谁远行谁不行。这是朴树自己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2003年的一首老歌，就叫做九月。朴树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很会唱歌但是很安静，声音有些沙哑，但是他每一次唱歌好像都是在讲故事，当然他讲的是他自己，可能也关于我们。私底下你对这个歌者了解多一点，你会发现他很讨厌到人多的地方，甚至他不太喜欢去做宣传，自我宣传。他一直坚守着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和底线，一直以来他追求的不过是内心他自己想要的一种简单的快乐生活罢了。所以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生活需要一些世俗的烟火气，我需要一些世俗的快乐。可是真正喜欢朴树音乐作品的人会发现，朴树的快乐好像不在凡间， 而在他的内心真的很像一个极为纯粹纯净的孩子，他的每一首歌无不透露出他的内心窗明几净，岁月安然。朴树说过他曾经很迷茫，所以这个有点纠结抑郁的歌手总是能够写出这样的歌词，谱出这样的曲子，然后浅吟低唱，醉的人们啊举起杯，笑着眼里都是泪。现在再回头去唱这些老歌的时候，不是说他有的时候自己都不太了解当年他所创作的这些歌了。放眼去听他当下近些年的一些音乐创作，好像歌里大多是在回望过去的得失，然后充满着希望去迎接风雨和阴霾。一个人是有个成长过程的，可能一开始活泼到后来成熟稳重，也可能一开始纠结到后来豁然开朗。我想每段青春的存在可能都有其独特的含义，没有谁会轻易责备发自内心的这份坦率，更何况在很多的条条框框之下本来就有很多的束缚和枷锁。总算朴树也算是摆脱了这些条条框框和枷锁，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何洁的一首新歌，叫做《微凉的风》。 现在的我有点难过，有些说不出的感觉包围我，用什么拥抱冷漠，努力笑着别看清我，我怎么说没有人晓得，我们只是关起耳朵生活，用眼睛读着笼罩现实的泡沫，一眨眼不小心被戳破。微凉的风能不能带走我无边的失落，拥抱我就算坠入这微风，撑不起旧梦，却让心如止血般悬在空中，就好像却让心如止血般悬在空中。

果你愿意，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九月可以来听的歌，当然也可以说，快到深秋时节可以听的歌。如果各位在这个时节有什么样自己的听歌推荐，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当然你的听歌感受也可以拿来一起分享。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周云鹏《九月》。 只身打马。 远。 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这是1986年海子在济南写下的《九月》，后来由张惠生作曲。盲人歌手周云鹏按照自己对这首诗包括这支曲子的理解重新编曲，然后就演绎了出来。有人说海子的这首诗歌就是在周云鹏的演绎之下，他的那份感染力才得以表达。周云鹏一个9岁起失明的歌手，在那以后他去过了很多的医院，走过了很多的路，吃了很多的药，可是最终他的世界只剩下了黑色。他热爱音乐，在1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吉他，于是在北京街头卖唱，磕磕碰碰，但是心里面依旧想要寻找那份光明。他热爱旅行，经常会乘坐绿皮火车四处游走。他去过一望无际的苍茫大草原，朝圣过圣洁的拉萨日光之城，还度过闲适大理的山居岁月。有人说九月是人类最为沉重最为深沉的一支哀歌，因为这首歌的词作者海子包括原曲作者张惠生同样都是死于自杀。也有人说没有哪一个版本比周云鹏演唱的更为悲怆，歌词的第一句凝重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把九月秋风萧瑟的感觉体现得淋漓尽致。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对这首歌有更多的这种了解。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吧，我觉得在这样的时间也比较适合来听，叫做冷冷的夏。为什么在秋天已经到了九月来听这首歌，虽然已经到秋天了，早晚天气也比较凉了，可是在中午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穿短打短裤短衫，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时节在我心目当中也可以被称之为冷冷的夏。虽然王者雷的这首老歌他唱的是思念，唱的是爱情，但是歌名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时节来听的。不扯了，我们往下听。 想着他，想他那夜说的话，木棉花怎能灿烂你几下，怪只怪那时不明白画中画，木棉落尽我才发现我好傻，我真的好傻，我好傻，我好傻。

想要离开这浮躁的城市，我决定去海边看一看落日，让秋日的海风使我清醒。怎么样，许巍的这首《九月》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有一些低调、迷失、寻觅，然后又不去，对不对？有人说94年的九月，许巍的飞乐队解散，于是他下定决心收拾起那份失落的心情，来北京发展。也有人说，某个九月初秋的日子里，许巍带着他的妻子去了江南，从此转变心境，脱离了抑郁症的阴影。哎，如果收音前的你觉得心情不好，倒可以选择去我的老家转一转，或许你也可以豁然开朗，开心起来。许巍自己说，九月频频出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完全只是一个巧合，恰恰有些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九月。九月有那么多好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就透过私信继续来听许巍的另外一首老歌，叫做《少年》。这首歌里他也唱了九月。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 是来自于许巍所演唱的《少年》。我刚刚算了一下，许巍的歌里唱到九月，一共有六首歌，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单独做个专题，就说许巍与九月。想想今天刚刚听过，所以我们隔两天吧，在九月快要结束的那几天当中，我们再来听九月与许巍，好不好？这么多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很钟爱播放许巍的歌，我觉得和我一般大小的人，或许你们的青春里都住着一个许巍，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其实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扮演着许巍，我想超越着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但愿收音机前的你都可以有面对青春、面对世事的这个勇气，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过得有滋有味。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九月适合来听的歌，所以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张学友所演唱的《春风秋雨》。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提醒各位，不晓得收音机前的你所生活的那个城市是不是容易下雨，一场秋雨一场寒，所以各位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天气肯定是越来越冷了，随时准备添加衣物，保重身体。好，张学友的这首《春风秋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为何世若顷刻变荒烟，为何愉快往事如烟，为何梦想总不会出现，为何没法想起昨天，浮沉在世人事变迁，仍亦半生却为何事，无言掠过是我的名字，连夜他寄予沧桑的念，为何别去这一片土地，为何盛世似是而非，为何害怕孤单与失落，为何仍热爱竞逐名利，人潮在转，年月变迁，情是错综，世事凌乱，遥遥路远，梦也许疲倦，回望风雨中步向明天，春风秋雨悲欢际遇，交织千个未完故事，风中飘过匆匆岁月，无奈世事常变幻，缘没终点。为何世一顷刻变荒烟？为何盛世似是而非？为何梦想总不会出现，为何仍热爱竞逐名利，浮沉在世人事变迁，仍亦半生却为何事，遥遥路远，梦也许疲倦，回望风雨中步向明天，春风骤雨悲欢际遇，交织千个未完故事，风中飘过匆匆岁月，无奈世事常变幻，缘没终点。明白世事常变幻，缘。